却是我们前世的约定。你就是我这一生住在等待的人，你不知道我走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。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雨，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。当我拖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，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？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爱他在不在？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，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过。

是个毒瘤残局，我来收。算了吧，1999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饭都是你的手。从今如此一个透明卷中的温柔，多一个爱情杀手。算了吧，1999，忘了曾经拥有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

陌生人曾经轻轻掠过的面容，陌生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，陌生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